大家好，今天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情商回到笋哥去做录音，我们今天已经没捻晒声了。今天我们录一集会见网友计划，好多谢大家咁支持我们啦。第一，第二，有些人都说搞饭局，我自己的态度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支持我们十几年，如果整个饭局根本都招呼不到大家，那我们宁愿每次见一个算了。 是的， 因为招呼不到，因为即係等於結婚，你會唔會個新娘招呼曬咁多位，之後俾個閪你屌位，俾個幫你揸集體揸唔慣啦？ 唔會嘅，我哋有冇啲女網友約我哋出嚟會見下冇 啊？ 冇 啊！ 因為全部都係馬路啦。點解聽我哋嘅節目全部都係男人咧？ 唔撚知喎、啊，我真係未見過而家有女。 我懷疑咧，有嗰啲全部都係俾你食曬，肯定。 屌你！有啫， 係咩？ 冇 啊！真係。Jojo Bar 啊 ？Jojo Bar 啊？ 小南。 嗱，小南同 JoJo Bar 朋友嚟啊， 真系全部俾你食曬咯， 冇啊，冇食 過，唔怪一個都冇揾我啦。 唔係，係朋友啊，真係純朋友 ，JoJo Bar 即係真係純朋友啊。咁、啊， 偷嘢唔通話俾人偷嘢咩？你 係啦，屌你！阿小南嗰啲啊，真係變啦，好似即係真係妹妹咁咯，即係、又冇咩 得啦，唔使解釋啦。 同埋佢而家唔聽， 係咩？ 係啊， 我唔使解釋，唔使解釋。 咁啊。如果有女網友出嚟三 B 咧，最好就不過好難，好尷尬嘅，你都唔知講乜。 嗯，咁啊係，都幾得意啊！我覺得想講翻上次見咗阿老美大哥同埋阿黃大仙 啊， 即係咧都睇到一個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一個即係。80年代奮鬥過嚟，去到2000年代有成就的一個男士啦，係嘛？係 係。 咁然後另外啊， 黃大仙， 大仙就唔同啦，就喺中國內地咧，隨住呢個經濟勃起咧，而佢亦都同時勃起嘅一位男士。 不過我覺得黃大仙嗰個機遇應該好過香港好多好多人。 我估係啦。 喂，大佬，你睇咁後生買樓，香港而家買咩啊？屌你啦，紙扎都買唔起啊！你知唔知紙扎幾撚幾好貴？我嗰日去睇紙扎鋪，我諗住屌你玩嘢啊嘛，咁樣送啲紙扎俾啲病人啦，屌攞啲雞錢。哇，原來啲紙扎而家好撚貴，你知唔知紙扎 iPhone 一幾兜嘢一個都唔撚平真 係。我嗰日同阿黃大仙傾開偈，就係講話即係而家喺大陸啊，如果你可以使到嘅錢，即係你每個月啊，扣曬你平時 basic expenses 嘅時候咧，剩翻可以落嚟嘅錢咧多5000蚊嘅話咧，其實就係代表住你係成個國家裏邊咧揾錢最多個20%。 如果香港都未必得啦， 香港得唔得啊？你得唔得啊？ 喂，大佬，我哋咁嘅人工喎，咁即係仲要平賣喎。嗱，我話俾你聽，近排咧有啲我近排 當唔係我未講完啊。其實阿大仙係有3層樓。 是啊， 所以咧，你睇少咗佢啦。 我近排咧就嗱，你知道我哋呢行人工幾多錢噶啦？即係一畢業 都係高啦，主要係 都係香港一啲好中產嘅人。兩公婆佢兩公婆都係做呢行，我話俾你聽，佢翻工嗰套衫啊，肉酸過你而家嗰套。 係咩？我呢套好肉酸咩？我覺得我套靚過你喎。 真係好撚肉酸，佢點咧？背衫、短褲，平時食嘢好撚慳，齋飯。咁點解？因為佢買撚咗細袖。 哦。 咁兩公婆做呢行買撚咗細就仲要議案，即係根本供撚到嘔電。我問佢一個月兩公婆有冇5000蚊使，佢同我講：阿狗，梗係冇啦！你知唔知我好多年未去過旅行啊？ 西就要幾錢啊？ 佢買嗰度啊，都好似成5嚿啊， 500萬啊？ 係啊， 500萬兩個人起碼都白皮嘢供500萬樓，點會供唔到啊？ 佢供到好撚緊火咯。 我諗唔會啦，佢我仲有幾個細路咁樣啊？ 冇細路，但係要養屋企嘛，仲要議案咧。佢唔係淨係還一案喎，你仲要還二案喎，大佬，仲要養屋企咧，真係乜撚都冇嘅。 即係我聽啲人講話買300萬樓，最多都係供100萬零蚊咁樣嘅啫嘛。 300萬啊，差唔多啦。 咁我當你今個得，咪即係最多咪供40萬蚊。 四皮嘢咯，即係一個人都冇撚咗咯。 即係對我哋有8皮嘢喎。 仲要二案咧？ 我唔知道啦，即係我唔識計啦。但係頭先我計個數啊，點都係供30000零蚊月啫。 咁最二案咧，二案可能又要供10000零2萬蚊咧，咁即係都要供5皮嘢。 我諗佢咩啫？佢客氣啫，可能人哋使錢你又睇唔到嘅啫。 我睇佢又唔係喎，因為你見佢即係 我發現你睇一睇表面啊，會唔會？ 我平時不嬲都睇表面啦，不過有樣嘢好得意嘅，貧窮同有一個貧窮一個咳嗽，你掩飾唔到嘅，因為。你見佢真係緊火嘅，即係有啲動作或者行為，你見佢一定係緊火嘅人先會做嘅，即係 有食病人飯， 有少少唔會咁做嘅。譬如啲皮帶啊，已經屌你斷咁滯都唔撚換啦，對鞋又已經蝕撚到落底啊，黑鞋翻工嗰對都即係照著，嗰啲就舐舐咁 hea 啦，即係。 你見佢係真係爭啲嘅。咁香港最大鑊係咩咧？ 幾多歲啊？ 卅幾啊，同黃大仙差唔多咯。 哇，咁我神奇喎，咁呢個年紀又唔會慳得咁緊要喎。嗱，如果好似你咁上下咧，即係上一代啊，即係我阿爸阿媽嗰代，其實咧諗住明明有錢都係慳住食嘅。 佢冇啊，大佬，佢唔係想唔使啊，係因為冇啊，你仲要養屋企啊。 咁點解要買細就咁貴咧？又 喂細就唔貴啦，你知唔知道？屯門嗰個 UHO 咁嘅尺價，即係咁嘅單位，唔係賣五嚿啊！即係細就係最撚平嘅啦，而家 細只細就係平， 係啊，係最撚平啊！而家即係你冇諗住哇，點解買細就咪最撚平咯？哇！你估真係想買啊？ 咁我覺得佢哋即係我諗都要未雨綢繆啦。你講緊，我相信唔係真係好窿嘅。不過剩翻嗰啲錢係兩個人使係緊火啲。 緊火啲咯，即係你話有5000蚊一個人使，嗱，我話俾你聽，我哋呢行好多都冇。即係而家啲年青人新唔係做我哋呢行更加冇。即係你話要儲錢，我近排先喺 YouTube 睇咗個訪問，即係《蘋果日報》做嘅。咁佢訪問啲年青人。佢話：屌，買上車你唔好諗呢啲啦。咁啲女就訪問啲女，佢話：你會唔會因為個男朋友有樓先會嫁俾佢咧？唉，講真一句啊，啲不切實際，我哋都識唔到啲有錢人。嗰個女咁講，個樣亦都唔係核突嘅。佢話：如果你話個男仔當俾禮金咁，就俾一首期先，一齊供都冇問題。我心諗。俾首期，你知唔知啊？首期過百粒啊！屌你老尾，俾禮金俾過百粒點俾啊？阿嫲阿媽幫你都幫唔曬，大哥。 係係係，的確係。 咁你仲要話嗱？你而家做一個我嗰日睇嗰、那個訪問，嗰、那個人話做嗰啲叫咩測量師，即係而家畢業之後大學畢業做測量嗰啲叫測量師啦。20000蚊個月，咁咧佢頂薪咧係30000幾，咁要加人工加成10年，佢話。咁你25000個月計埋儲錢俾屋企還關窿，之後再要儲錢買樓，佢話咪話食啊，咪話著啊，食都成問題。 咁唔係咁你咁講嘅，一世人會永遠只係停留喺一個位置嗰度。喂，我嗰時候出嚟都係得幾千蚊啫，我而家話俾你聽，我賺幾千蚊，你信唔信咧？ 但係你哋呢啲係自己跑生意，佢嗰份係硬骨啊嘛。 我明，但係佢都唔會喺呢世人都唔會淨喺。在25000蚊的位置裏邊啊嘛， 咁佢最多咪去到咪40000幾蚊咯， 咁或者可能有即係你可能人哋即係每個人機遇好難講，係咪啊？ 嗱，我同 你都唔可以用今日嘅佢去判斷佢未來。 但係佢嘅訪問就係base on佢冇機會即係再上一層嘅時候咁樣去儲錢。 同埋其實我而家有啲同學仔啊，即係我讀書嗰年代有啲同學又係挖職嗰啲嘅，即係有啲成就嘅。 係。 都不是在香港做的，其實我見很多都飛馬來西亞， 香港搞不定 啊。我見到他經常說，我現在下個trip又去金邊啊，什麼纖粒啊，這樣，其實現在即是冇啦，全世界人揾錢都係咁噶，邊度有錢就去邊度， 係 嘛？唔通你邊度窮去邊度，咁抵你死啦，係咪先？你明明係想揾食物，點知你係去埃塞比亞？我真係吹你唔漲啊，係咪先？跟住然後你話我聽，喂，我好窮喎，咁點解啊？因為我想埃塞比亞揾飯食咁啊！屌你老尾，你抵撚死啦，咁家產係咪？所以真係唔怪得人嘅，我覺得，同埋都點講咧未来高铁都好快开啦。 系、我话俾你听，阿黄大仙就叫我申请回乡卡。我咧就近排咧摇到咧喺 QQ， 嗱唔系咸嘢嚟噶吓，喺 WeChat。 得正经嘢嘛。 正经嘢，屌你个閪！ 一听就知啊。 我摇到有一条女咧就叫年年，我阵间俾你睇啊。咁咧佢就同我讲，佢话人生咧最紧要两样嘢，第一就系呢个奋不顾身嘅爱情，第二就系话走就走嘅旅行。佢又去捻咗呢个喀什米尔。哇，靓捻到啊，真系！第二， 你好反对人去旅行嘅喎。 但系我见嗰个好捻靓。 同埋你反对人哋去埋啲 三即系三不管地带。 同埋都係危險嘅地方。 佢有個 friend 就係因為係啲維吾爾族人嚟嘅，咁好啲。 哇！啲維吾爾族人即係疆獨嗰啲喎。 係啊， 咁你咁撚危險嘅。 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個咧就係性。 嗰啲一出世就會坐監噶啦，嗰啲人。 係咩？ 係啊，你試下做新疆人你就知啦。 咁咧佢咧就另外一個就性工作者，咁佢就去咗青藏高原，去咗青海玩。咁咧，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原來大陸咧就真係好靚嘅，有啲地方。咁你話第日有高鐵，我想做咩咧？咪真係上去嗰啲地方行一行咯，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好快咁來回咯。 我聽而家講話，啱啱有朋友咧，而家就係出發去緊蒙古啊。喂，咁然後咧，佢話 佢話個好多地方都好靚嘅，每去一個咧靚嘅地方咧，你最唔過癮咧就係個地方咧都要買門票啦。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話咧，佢有一次咧 買路票嘅，你話 佢落車，咁然後咧影咗個油菜花田，跟住然後咧突然間就有個人行出嚟就同佢講：，喂，你而家影緊呢個景係我嘅，你係俾錢我，一係你而家就 delete 張相佢咁樣，即係大家都係搞到好冇癮咁樣。唔係話嗰個地方唔靚，但係咧去旅遊嘅時候咧。我不知道啊，即系但系肯定系会令佢个心情会变得唔系几好啦。 咁你如果系狗啦，我谂。 咁你就会觉得好唔睇啦，即系你会觉得 delete 咁样咯。即系翻大陆啊，个风气唔好，我觉得暂时都系风气唔好。即系咧个即系嗰啲你譬如话俾门票入去间庙嗰度咧，间庙入边咧，咁都入到间庙个门喺入边，咁都未去到装香炉嗰度噶。你知道传统咧？以前的屋是有個大堂，大堂入去再入邊咧，先至會係先至係個佛，唔同香港嗰啲廟咁樣嘅。香港啲廟行入去就有三尊嘢噶嘛，但係啲廟咧係有分有 layer 嘅，有 layer 嘅。你首先咧俾咗50蚊門票入咗第一道門先，要入第二道門咧就再俾多15蚊咁樣。咁然後咧你係不停咁樣俾錢先去即係打大佬，即係大家啲心情都係好差嘅。 啱啊啱啊，大陸係咁噶嘛。 係啊，所以你話可能未來會好啲啦，因為大家 希望個文化改變到啦。 因為其實呢啲嘢都係影響你大陸本身個旅遊業嘅。你大家成日講啦，講得多都唔中意啦。 因為嗰、那個女仔咧，正經嗰、那個唔係嗰個性工作者，佢因為帶個維門彝族嘅女仔去，佢話有啲地方咧要路費。咩叫路費呢？即係佢喺個微信嗰度影出嚟。嗱，你頭先講啱啊，入去嗰個風景區，佢前面有幾個維門彝仔攔住你咯，對錢。 係啊， 你唔俾你咪唔入得咯。就係咁呢啲咯，屌！ 咁都冇話屌嘅，即係我覺得就咁講。你如果係去咗預咗使錢嘅，咁咪去到咪俾咯。你始終都係要行過呢條路，係咪？ 咁啊係，即係好多呢咁嘅台 人。人哋食飯就始終都係得冇幾多招，係咪先？難道直接一係偷一係搶？咁而家人哋用最文明嘅方法問你攞，係咪已經係最斯文㗎？其實， 不過大陸好多呢啲嘅，你見佢好多靚風景啲地方都係集翻兩條毛利喺度㗎。 係啊，咁啊，另外講翻下啦。阿大仙就俾我印象係比較深刻一啲嘅， 我都係， 因為佢點講咧，年青有為啦，算係，即係呢個年紀算我覺得佢係撈得唔錯嘅。 我覺得佢幾個都撈得唔錯啊！嗰日買吉他咧，佢咪有兩個朋友落嚟，咁有一個女士，有一個就男士，一定就唔係第一次落嚟。如果你第一次去一笪地方，譬如俾我上大陸，我鄉里嚟噶嘛，去到叫雞又想叫，食嘢又想食，買嘢又想買，一日邊使得曬啲時間？你諗下人哋落嚟半日，淨係買支吉他啫，走啦。 但係你唔係睇小佢買支吉他太平咧？ 唔係啊，我唔係睇小佢，我係覺得呢個人根本係一個勁人啊。因為佢等於去銅鑼灣啫嘛，我去銅鑼灣買支吉他，我咪走啦。 咁有幾勁啦？ 如果你落嚟， 我平時落元朗都係食個飯翻屋企噶。 你唔會攞住兩雞嘅來買嘢嘛？哦、即係人哋攞兩雞嘅來買，買完咪走咯。即係佢個心態就係我落嚟買支嘢啫。 因為嗰日好笑嘅，九護士咧就同即係我哋去咗通利琴行咁樣啦，就見到大仙個朋友買吉他啊咁樣。咁咧買吉他嘅時候咧， 其實之前我已經準備帶定曬所有嘢去㗎，我帶埋個 tuner， 帶埋一 pack， 諗住真係幫佢試一試，因為通你未必幫你 tuner。 跟住咧，然後咧嗰個人咧買，即係去到嘅時候咧，佢哋已經買咗俾曬錢咁樣。跟住咧，然後咧對方咧就喺度同我：，打開睇下，打開睇下。 夠膽啊！ 跟住阿九護士話：唔使睇，唔使睇。哇！我完全感覺到你對嗰個吉他嘅輕描嗰種態度咧。 係啊，真係唔夠膽。 點解唔夠膽啊？ 人哋買支吉他喺人哋眼中，因為樂器好得意嘅，你買咗。你梗係想自己玩㗎啦！你一開咗，因為嗱，我買吉他買得好多，通常有啲吉他咧，嗱，我點解唔敢開呢？第一，驚嗰支吉他個面頭鋪一層布，有啲好撚衰嘅，有啲廠 Gibson 係最中意噶，啲高檔吉他個面頭鋪一層布嘅，你一開塊布跌撚咗出嚟，即時跌出嚟，你執咧嗰啲塊布黐撚曬啲塵嘅，好撚閪嘅，仲要 Gibson 嗰塊白色嘅添，我掟咗俾你睇下，咁咧。如果 咁你都可以用小心啲嘅方法去解決佢 嘅。你擺喺地下驚俾人踢到咧，我啊驚呢樣嘢整翻人哋支吉他。唔係唔想睇，係驚整花。即係人哋皮幾兩皮啊，買支吉他心頭好嚟啊嘛。你整翻人哋唔好。 你老人家濕碎啦！你喺之前咧去之前咧，佢仲喺度講話，屌我買支支都幾廿萬。屌真係未見過啲咁平嘅吉他。 因為人哋買木吉他，因為人哋第一次買咧，其實一支木吉他兩雞幾嘢 頂級的啦 ，top line 嚟噶啦。 係咩？我前一排個朋友買支接神都三萬 幾 啊，係咯， 人哋執粒啊接神， 執粒先三萬幾蚊咋？ 斷曬啦嘛，成行。 哦，咁佢個支都唔係好貴啫。 因為接神而家 揸成皮嘢都算頂級啊，咁即係頂級就係、是、我知 19000蚊 Tesla 算係咁噶啦 Tesla， 因為近排接神就執粒，申請破產保護令。 嚇、 啊！咁佢有啲拉就即刻斷咗、啊，有啲拉咧就繼續生產，因為要保護嗰班工人，所以有啲拉咪炒到好貴咯。咁啊， 我無意冒犯佢嘅，其實我都係坦白講，我係唔會買一支幾萬蚊吉他嘅。 你因為你 我亦都覺得佢好闊綽， 因為唔同聲嘅，好得意嘅樂器啲嘢，你玩慣就知啊。唯一一種樂器你買極都會再買嘅就係吉他，因為每一支都唔同聲，你唔會買鋼琴買第二個噶、哦，因為一模一樣聲噶嘛。 嗯、 即是你吉他就不同，因为吉他是一种很特别的乐器。 烧都是烧都是。 我练啊 你都是找不同的乐手吹 的。因为黄大仙给我们的感觉很得意，内地那个经济起飞呢造就了现在的年轻人那种的机遇是多过香港很多很多。 同埋我大仙买了给了个特登在上面呢就托了一些重用俾我 哋。屌嗱，呢樣我真係唔好意思啊！我睇下，原來900多蚊啊！ 我知啊，有咁嘅 size 好大。係啊，屌你真係每人食咗人哋成千銀，我哋。 咁係你食咗人哋成千銀咯。 係啊。 係啊。 你話過唔過意得去？我啊過得過意唔去啦。 咁啊，冇計嘅喎。咁你而家回翻錢俾人咯。 佢又唔收。 你點知啊？你咁樣。 我問咗啦。 係咩？ 係啊，人哋仲要係咩咧？ 屌你講啫！ 人哋仲要係。臨走喺個背囊攞出嚟俾你啊，大佬！ 咁咪點啊？ 即係，唉，呢樣嘢真係好唔好意思。 你冇得呢件事係改變唔到嘅。 真係好唔好意思，即係極度唔好意思啊！真係、 哦。我用咗好多方法去煮啊。 啊！我都用咗好多方法去煮。嗱，第一我發覺用油去煎唔好食，咁咧就攞個魚夾夾住佢嚟燒，就最好食。第二係生食，點話 wasabi 日本豉油係好撚好食。 真係啊！ 你都唔似食緊菇，似食咩咧？似食啲鮑魚啊！ 哦，但系有你，我上网冇见过有生食呢个 idea。 有啊，日本我就系上网睇 YouTube 教噶咯。 哦，系咩？ 日本人生食啊， 哦、 将佢切将个菇头就批咗佢之后咧，就切一片片，就我哋点 wasabi 同豉油，日本豉油好卵好食。 系啊， 系啊， 我冇 之后就烧咯，我就。 我就試過快炒，我試過。 啊，快炒都試過，快炒 好食。快炒 OK 咯，即係蛋拿嘅一個菇味，一陣閪味咁樣嘅。佢有啲海鮮味嘅，其實。 係係係係係。 後來我問人哋話咧，如果中菜煮嘅話咧，係我嚟襯蝦嘅。 哦。 跟住然後咧，慢火煎到抽水乾水，我有試過，都好好食嘅。 最好食燒喎。 係嘛？ 攞個魚夾夾住佢喺。 我跟住然後整個松茸飯同煲湯。 松茸饭系点咧？好唔好食咧？ 松茸饭咪就系切到一片片，想搵啲海带水浸过嘢，跟住然后怼落去，嗰啲菇咧搵一匙羹豉油，揦一揦佢，抌落去一齐煲饭，好食。 系啊，啲饭好食， 饭好食，个菇都好食。跟住其实煲汤系最特别嘅， 系咩？煲汤咩味？ 煲汤咧系将即系你煲，我用半只鸡去煲啦。我半只鸡再加瘦肉、姜系咁多啦，即系松茸咁样两条啫嘛。哇！炖个汤炖咗四个钟，好即系好嗰种味系平时未食过。你知道松茸系咩味噶啦？ 知道啦，知道啦。 系啦，所以你就系嗰种味咧，会溶晒喺入个汤嗰度啊！啲菇咧食晒就系冇晒味嘅，系啦，系。 哦，咁样噶？ 系系系。 知道我嚟煲汤。 煲鸡汤，因为我见好多人都话煲鸡汤好，咁啊，我煲鸡汤 OK， 煲鸡汤。 咁样，我试下先。唔係，而家買唔到啦。 係啊，過期啦，過期啦。 係，唔係我想問一下，如果再買咧，其實喺淘寶寄來得唔得咧？ 我其實 生嘢唔記得嗱，我上次買個愛文芒 嚇， 喺海關俾人扣曬。 啊，係啊， 係啊，成箱俾人扣爛咗。 咁冇咗啦，真 係。你又知啦，梗係冇咗啦，屌！咁嗰個人咧， 點解你會喺大陸買愛文芒嘅？ 香港邊有賣咁貴啫？ 大陸邊有愛文芒㗎？ 梗係有啦，山東有一種㗎愛文芒。 哦，係咩？ 原來山東係運去台灣，台灣就再運嚟。 真係啊！ 係啊，咁咧佢啲愛文芒個 size 咧，佢仲攞個甜度標篤落去。佢話：如果你食到唔係呢個甜度，我即時退錢。佢話你可以攞甜度標去度，度到唔係呢個甜度，我又即時退錢。 你有冇呢啲咁嘅架撐喺度咧？ 我冇甜度標， 你咁中意食甜嘢啊？ 但係都信佢啦。咁咧嗰件嘢咧就運撚咗，唔係喺香港海關扣喎，佢喺邊度扣你咧？咁咧我已經講到明，嗰件係凍櫃，你報關嘅時候唔好幫我報生果。佢話嗱，阿老友，我係第一次運嘅啫，即係代收嗰啲。你一定要俾咗錢先，如果唔係咧，我就唔俾你噶啦，即係唔 送嚟。 你淘寶你一定要俾錢先先送㗎？ 唔係啊，確認貨品嗰度啊。 哦。 即係你一定要確認咗我先發件貨俾你，因為我驚你話收唔到錢，即刻唔放錢，我咪屙撚。 嚇！ 咁啊已經確認咗，去到邊度佢扣你關咧？去到深圳運嚟香港，由深圳過嚟香港，深圳即刻扣我嚟關。 哦，係啊，係啊。 佢話你嗰啲係生果，唔理俾你過。 咁即係的確係啊。 咁啊彈翻去嗰、那個即係我嗰個代收站。代收站就問我點算，我話如果寄翻去你嗰邊要幾耐？佢話如果寄翻去嗰度咧，我哋兩日，咁我話要收幾多錢啊？佢話我收你$35算啦咁樣樣，咁我咪費事抌啦，你益人，咁啊不如俾翻$35佢運翻去嗰個賣家嗰度啦。後屘個賣家發覺啲芒果冇爛，$35運翻去佢退翻曬所有錢俾我咯。 哦， 都算係咁啊，人哋 都算係做生意係做生意。我就如果俾我個做法咧，我就會咧不過你唔翻大陸啦。 啊、 其實咧路一出咧、 啊， 只要過兩行兩步咧，就係順豐站嚟噶啦。其實好多人咧就喺嗰度攞嘢咁樣咯。 生果唔攞得噶屌！ 你過香港關冇人查你噶嘛？ 咁啊係。 如果你查先算啦，即係如果真係查嘅，咁、啊、你真係點都唔攞得啦。 咁啊係，因為我嗱、啊，因為點解咧？我朋友即係個同事啊。 啊 嗰、那個、年咧就買一攞大閘蟹。 你好少同事係朋友嚟嘅喎，不如你繼續講。 即係個同事啦，唔係朋友啦，個同事同事搭佢買一攞大閘蟹。 啊！ 咁咧佢已經醒㗎啦，攞個紙皮盒包住，咁咧就拖過嚟，諗住冇事。人哋見佢滴水一 check， 深圳冇曬。 哦。 就喺深圳冇曬啊！就唔喺香港冇曬啊！ 因為而家過關咧，嗱你首先你想象下啦，首先咧過關咧就係行即係對卡嘅。 啊。 你一脫格過的時候其實除了你之外咧，仲有一萬個師奶都係拖住只夾嘅。 啊， 然後大家都係高速咁樣行過嗰個關，跟然後咧，你嗰個地方咧，基本上咧，其實出關其實中國海關係唔理噶嘛。 啊 到邊度先理你咧？係香港海關先會理你噶嘛。 哦。 咁到嗰時候咧，其實咧就有 scanner 嘅，但係咧佢查你嘅機會咧非常之低。 啊。 咁除非即係你孤人精怪啦，咁樣我唔知道啦。我就咁話，未俾人查過啦。 啊， 咁啊照計就係冇嘢嘅。同埋香港係自由港嚟噶嘛。 係。 生果就講到明唔准帶嘅。 哦。 因為生果咧，佢驚 有果蠅。 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嘅。 哦。 全世界好多海關都唔准帶生果。 哦，咁個人之後閪曬咧生果。 係啊，咁但你可以自己帶咯。 一個咯，我諗。 唔係，你自己帶咗，攋嘢咪請大家食咯。今日一人一個， 咪 唔安 啦。咁唔撚抵啊，大佬，嗰度成千人啦。 哇！你買幾多啊？ 買一箱啦， 一箱8隻嘅啫喎。 梗係唔係啦？仲買8隻，一鑊過買幾十隻啊！我 咁你啊，抵死啲。 咁戇鳩啦，屌！仲買八個，我梗係唔撚買八個啦。 跟住然後個我諗如果你買菇，你可以咁樣買咯。 哦，不過都驚嘅，因為阿黃大仙嗰日都話驚佢嘅海關 收到， 因為你生口嘢唔俾帶噶嘛，而家 係啊，都真係好貴。我覺得呢、這個多謝佢啦。 你食咗人哋成$1,000，千幾蚊喎，900幾、哦、人仔喎、 啊。咁你唔使太內疚嘅。 我幾內疚啊，我都 係 啊， 真係幾內疚。 咁冇辦法啦。 希望下次嚟我再請你食餐飯。 係咯，你都只可以係咁嘅啫，即係唔好太介懷嘅。 冇介懷㗎。 咁人家請你唔起嘅。亦都唔會請你啊，係咪？ 咁啊 係。咁你唔好睇小人哋先得㗎。 喂，我冇睇小人啊，大佬，因為而家 你哋唔係嗰啲屋企得一隻雞，就將嗰只雞殺咗嚟招呼你啊嘛。係啦，即係你話喂。佢成屋已經加到起四壁，全部咧揾嗰啲貓寶兄弟貼紙貼曬埲牆，跟住然後屋企剩翻一隻雞，喂，咁嗰時今日你咁高興，我哋就殺咗後院只雞啊！屌，然後咧， 好客的仔， 然後仲要賣埋老婆去做雞，先至養得起你今日嗰餐飯 啊 嘛！ 驚佢好客的仔啊！ 冇嘢啊 ，OK， 你呢、這個咁人哋都係有三間樓啊，就係一間樓換一條菇咁樣都唔好貴啫。 我哋真係窮鬼啊！香港真係屌。 咪不過多謝佢啦， 真係好多謝啊！ 多謝佢，即係令我食到呢個人間其中一個美食啊！其實係， 佢豆仔未食過呢咁嘢。 咪就係所以係咁咯。係 咪你食過未㗎？之前 未啊。 係咪？ 我就係前一排揾緊究竟呢樣嘢，因為一係就去日本食 啊， 香港係好少買得到。 見都未見過。 有的大埔街市咯， 系咩？ 大埔街市佢但系落到嚟咧，通常都系雪藏货嚟嘅。 我的点咩叫雪藏？ 冰过嘅， 哦， 系啊，冰过嗰件嘢。 哦，明白。 因为佢唔会两日卖晒噶嘛， 系 嗰件嘢系 frozen 状嘅。 哦， 咁但係你知道咧，所有 texture 咧，所有咧嗰啲，佢唔係變質，係當佢啲有彈性嘅嘢，就算豬肉都好，米都係㗎。你咧，你見到你細個上科學堂，水嘅結構係一個金，係一個花形嚟㗎嘛，雪凍咗之後，嗰花形一撐嘅時候，就會將嗰啲 tissue 撐爛佢㗎嘛。係，其實就係咁咯。咁食落去考慮淋身啲咯。咁如果你話個味可能差唔多嘅，我真係唔知，冇試過。即係平時例牌我唔會買嘅。 贵唔贵啊？香港 嘛？我唔知道啊。哦，系啊，我初头谂住买啲，初头我个胎我就谂住买啲两百几蚊嗰啲算数噶啦。 哦，不过运唔到落嚟喎，淘宝。 咪 问咗啦。 冇啦，你咪搵朋友喺深圳帮你收咯。 屌，突然间俾人没收咁屙卵啦！屌， 咁你买两嚿水都唔系好蚀底啫。 咁啊系。 系咯。咁啊，老美哥又如何咧？ 老美哥就好得意啦，即系嗱，佢系一个年青有为，香港都系。有間公司的人啦，咁即係令到我又好開到眼界，即係而家香港新一輩究竟佢哋個目光又點樣樣咧？即係其實阿老美同埋阿黃大仙大家同輩嘅，嗰個年紀一樣， 差唔多嚇。 咁大家喺嗰個目光嘅遠大方面咧，你見一樣嘢，黃大仙同埋阿老美最唔同嘅就係咩咧？黃大仙睇嘢係寬容好多，佢嘅笑容好多嘅。因為個世界喺佢嚟講，我諗大過香港好多。因為 哦，咁啊係啊， 香港你仲要煩緊，喂屌唔係喎，啲貨唔交啊！ 你講真，你咁你喺大陸成個環境好唔同啊， 係 你生意機會多啲， 係 你呢度唔揾錢可以第二度揾。 你諗下嗰日阿黃大仙講三份工啊，人哋都可以打三個老細工，你睇下阿老美哥都煩緊，哇屌！一唔掂就屙撚啦，真係。 哦，咁啊係，咁佢自己係老闆咧又。 咁啊係。 同埋都係點講咧？即係我冇無意批評阿老美哥啊，我真係當然佢係相當之犀利啦。即係喺呢個年紀已經可以有自己公司，仲有四，即係最重點咧。重點即係重點，佢話佢有四個夥計，四個夥計先係真正嘅資產。你諗下，你要請四個，即係你一個月你就要孭四個夥計嘅數咯。 我諗啊，四月八高成十幾雞喎。 喂，屌你自己唔使食啊？ 係啊， 你自己唔使食啊？ 其實個壓力幾撚大㗎？ 係啊， 你見到幾撚愁㗎都。 咁你諗下，你即係佢講得白啲。你唔食，你個仔唔食，你都要俾夥計食，係咪先？ 講得啱啊！ 即係你生意一跌嘅時候，即係唔係講玩嘅喎。同埋你而家即係你見到阿老美哥一路做嘢，一路一路錄音， 一路錄音一路做嘢， 其實都即係焗住都係一定要做嘢。 你睇下人哋阿黃大仙就玩咪玩。 玩一玩，係啦，係啦，玩一玩。 兩樣嘢唔同噶。 咁好唔同啦，即係呢個香港咧，嗰個客户嘅資源啊，好少啊。即係而家好似採礦咁，我哋個個都採光曬啦。人哋屌佢尾住喺油田隔離，屌佢尾揾個 就一筆 就係又有用啦。 我哋不抵啊，大佬而家。 喂，大佬，我哋而家獨龍轉都轉唔到出嚟啦，係咪？ 你講到。 所以呢個都即係點講咧？冇唔係。不是個人的問題，是環境造成， 是 環境造成。我們都是受住呢個環境影響，即係啲人話有時話，香港人好斤斤計較啊，度住啊，好即係少少嘢都係好均真啊咁樣。咁事實上就係個環境造成啦，即係 你咁樣講，我真係有一樣嘢好 touching。 嚇！又係有條女叫你屌閪唔使錢嗰啲啊！ 你開撚胃啊！ 你成日講呢啲嘅喎。 我頭先咪先講熬撚咗個，即係個 WeChat 上面有一個性工作者嘅。 嚇！ 嗱，兩個性工作者，有一個係香港咧，即係真係落地生根結啦婚有細路嘅；一個就喺內地落嚟香港做嘅性工作者。你睇個 WeChat 喺香港落地生根嗰個煩緊咩咧？交租，成日都係噶，好煩。又有啲咩經濟問題，細路唔聽話，之後咧得閒都係去行下堅尼地城嗰啲咩導賞團，得閒去睇下嗰啲咩花卉展。另外內地嗰、那個佢嘅目光係大到佢啱啱去咗青藏高原咯，即係人哋揾到錢就可以周圍走，香港係連揾都揾唔到。你睇下性工作者揾唔到錢，大佬。 係啊，唔係，我想咧讀一段咧大仙咧 send 俾我嘅一段嘢，深圳丽都阳光休闲会所，环境优雅，生意火爆。咁样咧就上面咧招聘嗰啲咩楼面啊、部长啊，咁楼面就2800啦，部长就4000蚊或以上。跟住然后咧下边呢段先精彩，大家留心。 保健养生技师六十名，提成咧就$95-$200，要求青春靓丽。 咩$95-$200 咩？即系提成啊！即系譬如话佢你俾人屌一 Q 系$300嘅，咁你可以提到$95-$200咯。 哦，明白。 系啦，咁然后咧月供咧月工资最低咧就系$20,000-$60,000。 哇！ 足浴技师就15名，正规足浴月工资最低$800以上。嗱、 啊， 跟住呢啲先系精彩，人性化管理。甲子女公主病打酱油，请勿骚扰。 咩叫打酱油？ 打酱油啊，我谂即系唔系正经做嘢咁嘅意思啦。 吓、啊，甲子女 都唔知啫。待业毁一身，狠到穷三代，你若来必成白富美啊！工作有空调 ，WiFi 全覆盖，老板会卖文，老板很亲切，导师都很型。努力赚钱快，还能谈恋爱，3年买车，1年买房，3年必成老板娘，心动不如行动。真正實用，真心付出等於收穫，你夢想將會在這裡實現。一個雞竇請妓女的一個宣傳呢、哇，我覺得首先文字相當好啦、你見到全部都是6-4個字、有中國片體文 的風味啦、其次呢就是呢他也都講清楚了，喂，我不要什麼人，但如果你是想入嚟搏命的時候，你想要的都有。 啊、 但呢個是不是假的呢？又不是。你想想， 而家叫雞仲貴緊過香港啊！ 你咪計咯，月工資$20,000-$60,000，$20,000即係佢個 minimum 啦。咁你攞個中位數，即係$40,000啦，好冇？即係唔會所有人都揾$20,000，亦都唔會所有人揾$60,000噶。咁我當你揾$40,000。嗱，跟住佢話3個月買車係啱喎，當你12萬買架車一啲都唔難啦，已經。做1年买房啦，就系$400,000可以买房，的确系、哦。 系。 3年就成为老板娘啦，咁你谂下$40,000，其实3年$420,000噶咯，咁你都做个老板娘啦，系咪？ 话说我近排又疯狂熬嗰啲 WeChat 啦，我发觉一样。 咁折磨啊你？ 冇嘢做嘛，咁、原来香港咧叫鸡系平过大陆嘅。 吓、 啊。而家大陆叫鸡咧，佢而家好多女咧喺大陆微信嗰度咧就自己做生意噶，咁你搵咗女，原来大陆而家一 Q。佢夜晚一出嚟，佢計6點0鐘啊，搞到第二朝11點， 啊、 就$2,000， 嗯 就任砌。咁咧一係咧平啲嗰啲就1,500-1,200起票廣州。我有幾個呢啲咁嘅，即係人哋喺嗰啲即係嗰啲即係 WeChat 咪有啲團嘅嗰啲群組介紹翻嚟嘅。咁我同佢傾。他話：我哋約做約客嘅喺內地嗰度，喺廣州。咁你諗下啦，1,000+，你喺香港5嚿水啫嘛，大佬一嗱$520，仲要港幣喎、550、520、600。咁你其實你喺香港仲揾唔到食噶，內地反而仲揾到食噶，打賞又多。後屘我同嗰條女講：哇，你咁靚，其實都來香港，你知唔知人哋講咩啊？香港窮人多，屌你老味，人哋真係咁講啊！ 咁呢個可能都係事實喎。 啊， 係啊，即係你講緊。都唔使講啦，大家幾窮，大家自己心照啦，係咪？即係你有閒錢，你都未必會諗住去叫雞，係咪先？ 因為我而家又有一個群組上咗咩 TRUUMBLER 哦 ，Temple 嚇啊 ，Temple 咧上邊咧有啲中國咧嗰啲女仔咧就想去做生意嘅，咁咧佢喺上海有啲高富美，好靚女嘅。咁咧就約客嘅又係做，咁啊有啲友仔又群屌啊，咁之後影啲相 post 出嚟，原來一條友啊佢收你$2,000，3條友佢收你$6,000，又影埋相啊拍埋片，再加錢，咁嗰啲日女咪做呢啲客咯，喂大佬一日啊好過一個月人工啦， 咁啊係啊， 係咪先？ 嗯 即係人哋 咁人哋有付出嘅，有付出嘅， 咁啊係 有付出嘅， 但係你做一個月夠一年。 同埋所有嘢同時間係冇關係嘅，其實。 咁啊。 即係呢個，佢即係調翻轉，你肯唔肯啫嘛？ 啊，唔係香港肯都未必有啲咁嘅客啦、 啊。 你睇香港你上次俾我嗰個專講鹹濕嘢嗰個叫乜鬼嘢網站啊？咩咩前度叫雞？ 哦，又係嗰個叫做 Instagram 嘅。 冇咗，唔係 Instagram 嗰個叫做Telegram。 Telegram 啊。嗰條女啊，有一條女 post 出嚟， 封咗啦嗰個站已經係啊， 收1,000+啊！我話俾你聽，啲友仔嗰啲師兄講咩啊？又話貴又話成，人哋內地$2,000照俾， 係 啊係，即係你香港嗰啲$1,000+已經唱到你撲街。 我聽啊， 呢啲幾舊啊，又呢又路。 我聽啊，大師兄講話，即係佢哋而家基本係$700嘅諗住。 係啊，係 啊， 係啊，$700人仔喎，即係1,000啦。 所以即 係你香港咪做窿閪咯。即係而家香港變成點啊？窿閪之城，即係你睇下嗰日啦，我哋出嚟食飯啦，前邊你話我話俾你聽，嗰3條女咪話內地人嚟嘅，你著對涼鞋 冇啊，即係個鞋踭咪條 哦， 而家落嚟內地嗰啲女仔啊，十零廿歲落嚟行街買嘢，嗰啲扮得好撚企你啊！ 嗯， 即係唔係甩頭甩骨㗎？甩頭甩骨嗰啲邊啲有香港？屌你！甩頭甩骨邊啲有香港？佢咪甩頭甩骨咯！你睇下而家個 trend 轉咗㗎啦，人哋落嚟嗰啲全部花枝招展嘅老細， 的確 係。第日高鐵通咗仲大鑊啊！我喺北京或者上海落嚟行街。 嗯， 系咪先？ 唔得嘅，十一个钟。 咁十一个钟啫，佢行完街第日走咯。 如果我系有钱，我会搭飞机嚟啦。 咁啊，即系你第日高铁通咗，你广州一带嗰啲城市，我谂落嚟香港唔系啲咩问题啊，快啦，第一。 咁啊系啊，但系即系。咁都冇所謂嘅，咁你又唔係唔歡迎人哋落嚟啦。 我歡迎，但係而家咪變咗香港啲窿閪越嚟越窿閪咯。 都唔係嘅，佢落嚟使錢嘅時候，你不如有錢咯。 某一班人有錢咯，啲老細咪有錢咯。咁你香港個優勢冇咗咯，屌！ 即係香港有咩優勢咧？ 香港以前都有啲優勢嘅，我覺得而家香港嘅優勢真係越嚟越低落 啊！係啊，咁你隔離嗰個有個咁大嘅競爭城市，好難嘅，係咯， 兩回事嚟嘅。 冇計啦，呢啲唔講啦，真係認命啦。 屌！ 拜拜。